时间嚟到星期四下午5:14啊！你听紧嘅系骚动音乐， 有波声，有艳倾， 冇错啦！再提提大家，我哋嘅骚动音乐 IG 咧，你上去 search 骚动音乐啦，或者 SODUN_music 咧，就可以睇到同我哋节目相关嘅一啲 post 啊，我哋每日播完嘅歌嘅一个歌单啊，即系喺完咗节目晏少少咧，咁啊辛苦阿琼会帮手，系啊，即系打起咗之后就会 post 出嚟俾大家知道播咩歌。 好多时候咧，我仲未习惯打五字抽，仲系打紧3-5时间，大家多多体谅啊，对唔住啊。 系啦，即系如果你发现点解突然之间张相冇咗。出翻嚟就系因为个时间错，系啦，咁亦都有一啲我哋可能同歌手访问嘅时候，因为我哋而家每一次都会送一个。 系啦， 送一个字卷轴俾佢咁啊！多谢我哋监制 Carmen 每次帮我哋写啦，系啦，咁啊，我哋背后即系送俾佢嘅反应，等等，我哋都有啲 video 嘅，之后陆续 po 上去啦。咁啊，而家距离咧，我哋早几日讲嘅500大关咧，差一个人啫。夠數咧就會 post 咧，我哋係啦，之前咧錄嘅一啲 segment 背後幕後花絮，嚴瓊點樣一口氣讀16個音樂單位咧咁樣。 係啦，一個啫，一個啫，大家加油啊！ 係啦， 同埋8咧就有得聽波盛講情史噶啦，大家都加油啊！ 唔係咁容易，係啦，咁我哋都希望同聽眾多啲互動，所以你喺我哋嘅 IG 或者 Facebook 都係 search 翻騷動音樂咧，就揾到噶啦咁樣。 开咗新节目第四日啦，咁样啦，咁其实咧系我谂呢三个几星期啦，我同波盛咧即系倾咗好多偈啦，系多过我哋之前认识咁多年噶啦，已经 系 除咗讲工作上边嘅内容咧，其实有另外一样嘢，我系成日听波盛提起嘅，同埋佢会攞一个非常之纯真啊小男孩好 pure 好 true 嘅样出嚟同我讲呢个 topic 嘅， 呢个 topic 就系猫。系 变咗猫奴喎， 都严格嚟讲都未算系嘅，咁因为咧但系真系见多咗猫嘅呢一段时间，呢个一个礼拜到啦，咁因为我有个好 close 嘅 friend 咧，佢最近就领养咗猫， 系 咁跟住前期嗰啲，咁我又对猫有兴趣嘅本身，咁我屋企冇养过嘅真系，咁啊同佢倾开咁嘅 research 下，系啦，咁跟住佢要买一啲嘅可能用品啦，或者前期要装嗰啲猫窗花啊，或者揾一啲嘅猫义工边度可以领养，因为我有亲戚本身系猫。义工嚟嘅，咁、所以咁样搭咗路俾佢哋去联络之后，咁就开始倾起呢啲 topic 起上嚟， 系 啦。咁而个 friend 同我住唔算太远，咁、所以我呢段时间有时得闲啲咧，咁啊攰攰地上去就见下啲猫，好似啊，即系叫 relax 一下咁啦。 有种疗愈喺心中啦， 系啦，同埋个心情就好似咩，你玩人哋个小朋友咧，唔需要负责任嗰种感觉，玩人哋啲猫都系一样。 因为执屎同埋喂嘢食嗰又唔系你， 冇错啦，我上去只需要同佢玩， 系啦，玩完之后拍拍啰柚就走啦， 系啦，咁同埋趁佢细个，谂住咧，即系等佢叫我做契爷又好，咩都好咧。 请问佢点样去辨认，同埋点样表达你系佢契爷呢件事？ 因为以前去朋友屋企或者总之见一啲新嘅猫都好啦。佢哋对我都好有兴趣噶，因为我对佢好臭嘅除鞋，佢哋对于啲臭味咧，唔知点解讲真噶，每一次我去到除鞋，佢哋埋嚟就会系咁闻我只脚，但系闻完佢唔系走噶，闻完佢会围住我只脚喺度转嘅， 同埋佢应该会刨啲沙咁样样咧，好似佢系咪有一嚿咦喺度，跟住佢谂住攞啲猫砂遮住呢一嚿嘢，等佢唔好再发出奇怪嘅味道啦咁样。 所以我觉得啲猫对于我嘅臭味咧，应该系几中意嘅。我唔知系唔系。 你啲猫系咪黐线？ 唔系我啊，啲 friend 嗰啲猫。咁诶，仲有一次好得意嘅就系嗰阵时我只脚咬柴就包扎咗嘅，有啲中药敷住咗啊。咁然后嗰一晚上到去，佢哋又如常攣我只脚，我都唔为意。咁嗰晚又系另一个朋友嚟，中学同学嚟嘅，喺屋企瞓啦。咁瞓醒之后好得意就系朝早咧起咗身，去刷完牙翻到嚟咧就见到只猫。围住张床嘅一个位度系咁熟，嗰、那个位咧就系我瞓觉嘅时候，我只脚包扎咗嗰啲中药啊，嗰、那个位置，佢哋好中意闻嗰啲药味啊，可能系。 系咪猫草嗰啲概念咧？ 我觉得系呢个概念啊！我瞓醒行开咗，佢哋就围住嗰位系咁闻啊，系咁闻啊咁。 系佢闻完之后有冇发现一个好迷茫嘅状态俾到你？就应该真系食咗猫草嘅嗰种嘅状态。 咩料咧？咁样呢、這个应该只脚咁样。咁所以我一路我觉得我同动物都有缘嘅，但系偏偏我今次上去我呢个 friend 新领养猫，两只都系3-4个月左右上到去，完全冇嚟闻我只脚。吓，系啊，完全冇呢一种嘅感觉啊！ 即系佢对你唔感兴趣。 系啊， 哦， 我好唔开心啊！ 系猫仔嚟噶， 仔啊， 哦，咁 都关事噶， 情有可原嘅系嘛？系咯，佢咪比较黐女仔啊？ 系啩？ 即系可能你个 friend 嘅妈咪啊，或者家姐啊，嗰啲 我 friend 都女仔嚟嘅，咁跟住啲猫都好似黐佢噶。 咁咪好咯。 因为我呢个朋友 始终系人哋个仔嚟噶嘛，你会搞错人哋啦。 即系等于人哋个小朋友 系啦， 黐我多过黐佢阿爸阿妈出事系嘛？ 仲之后生得似你，你话你几难解释咧？ 生得似 系 咯。而我如果又同人哋个老婆好 friend 嘅话， 系啊， 就好危险啦，系咪？ O K 嘅，咁但系相处落点样咧？ 因为我第一次咁样去，即系咁样，即系长时间相处，因为都上得几密嘅呢排亲啲猫，好细个嘅时候咁样。咁跟住我发现要养一只猫，我听我朋友不断分享，就觉得哇，真系一个好大嘅责任同埋工程啦。我谂每一个养过小动物嘅朋友都知噶，或者养小朋友嘅人都知噶， 系啊， 系即系会好多嘢担心啊。因为我呢个朋友佢系一啲好容易紧张嘅人嚟嘅，咁所以事前佢做足好多准备功夫，包括屋企嘅一啲头先讲猫窗花啦，一啲食品佢啱唔啱用啦，系啦，咁佢真系 research 咗好多，同埋问咗个猫义工，哦，究竟嚟紧我领养两只佢中意咩牌子噶？佢尽量揾翻一样，咁、 啊、 所以当猫义工家访嘅时候咧，嚟到就发现哇，你系 well prepared 嘅， 系啊， 咁所以家访完之后隔咗一日就已经就嚟到啦， 啊，好开心啊！ 咁呢种紧张就有一种紧张嘅好， 证明系一个好主人嚟嘅都系。 不过只猫嚟咗第一日已经系咁打黑黐，佢已经好 panic 啦。咁、 哦、 我就话你千祈唔好生仔，因为如果唔系你产前产后你应该会系 抑郁 得好犀利 嘅，系焦虑得好紧要嘅。 咁但系。但系点解我自己冇养猫，或者我冇成日去啲朋友屋企嗰度玩猫？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对猫敏感嘅，其实。 哦，系啊，波胜呢排同我讲呢样嘢，我觉得即系呢个就叫真爱啦。 冇办法啦，真系。 keep 住话自己系敏感嘅状态，又 keep 住去玩人哋只猫。 我嗰种敏感系去到咩咧？疯狂流鼻水、打乞嗤，同埋我以前系哮喘嘅，我会呼吸困难嘅人。 哇！ 系啊，但系 你试下你对住只猫扯哮喘，好可爱，啊、真系好得意啊！咁 系咁嘅状态，就系咁嘅状态。所以咧，我早几日上去嘅时候，出现有一个状况，就系、是、我譬如瞓喺度，我太高啊嘛，惊吓亲佢哋，我就瞓喺度同佢哋玩啦。跟住瞓喺地下玩下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哮喘发作，跟住我就唞气好辛苦，但我冇离开嘅，我 keep 住揽住佢哋玩啦。 你可唔可以照顾多少少自 己 身体？我话晒都有个新嘅节目拍档啦，如果唔系。我都好难啊！ 系啊，所以嗰一幕我好记得啊。如果旁人睇住，应该觉得好有爱。你已经唞唔到气啦，你仲要同只猫瞓喺地下度同佢玩。所以我拣嚟呢只歌。 样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美。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 究竟我哋一个星期可以得罪几多歌手咁样用佢哋嘅歌嚟踢咧？但唔知点解今日即系我哋同阿琼喺 WhatsApp 度讲紧倾咩嘅时候，佢一讲猫，我就谂起呢一个自己好敏感、哮喘，但系又好想同一啲小动物玩嘅一个片段，我就即刻谂起呢只歌。三秒之内，系啊！但系因为我同阿琼点解会即系猫呢样嘢倾得多，因为阿琼就系猫奴嚟噶啦，佢养咗猫多一段时间噶啦。 但系其实我俾我阿爸导入坑噶。 哦，系啊， 系同埋我阿爸咧，都系领养咗一只猫翻嚟，嗰、那个原因系非常非常之值得讲噶。 系 有一日我瞓醒出客厅，见到我阿爸同一只猫玩紧， 系 跟住我就问：点解你要领养一只猫咁翻嚟咧？即系好突然啦、啊！你知唔知佢同我讲咩啊？ 佢话咩啊？ 咁你唔中意理我，我咪搵啲嘢理下我咯。 我阿爸最近都有咁讲，佢话我退休冇人陪我，不如喺屋企养只猫同我玩下啦，咁样样。我妈话黐线啊！ 我陪你，我陪你，妈咪即刻冲出嚟，我陪你玩咁样，你想玩咩咁样？ 即系阿爸系开始嘅， 系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嗰只猫就黐我阿爸多啲，咁之后我搬咗出嚟住之后咧，咁我就觉得哎呀好寂寞啊，都真系。 系 咁，同埋都好怀念喺屋企可以有猫嘅日子。于是乎，我都有而家有三只添啦。 哇！ 咁都系流浪猫嚟嘅。 系 系啊，佢哋三只嘅关系系妈咪两胎前嘅家姐同埋啱啱出世，即系而家四五个月嘅猫仔。 系 咁咧，我其实我喺佢哋身上，我发现最强烈嗰个感觉系咩咧？系我系对佢哋系最好脾气噶，你知道我平时脾气几差？ 我知道你个起上嚟可以好凶我、 啊，基本上通常系第三个我唔想答嘅问题，我就应该可以拍台噶啦嘛。 系， 同埋平时我同你哋讲嘢都系即系粗声粗气啲噶啦嘛，同埋三句唔系两句就点啊就嚟噶啦嘛。 可唔可以示范你点样同你啲猫讲嘢？ 系啦，就系今日我想为大家表演我点样同我啲猫讲嘢。 来， 咁话事有一日咧系凌晨三点嘅，我好攰嘅时候，屋企跌咗只碗落嚟。 嗯。 咁咧我就知道系边个整噶啦，就一定系嗰三只猫啦。但系你明明我嗰下我意识到，我真系个猫奴嚟噶，因为我第一下唔系好猛震到话搞错啊，三只嘢咁样。你知我第一下谂咩啊？ 你冇整亲啊？ 唔系啊，系哎呀，严琼你真系衰啊！你做咩唔将啲碗收好啊？你如果佢哋踩亲嗰啲碎片点算啊？咁样，跟住我即刻弹起身出去谂住执好啲碗啦、啊，咁样。咁、然之后我就见到咧，阿妈同家姐因为。可能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啦，佢哋就跑到 出嚟捞咗好耐咁样， 跑到冇雷公咁远，喺度领毛，喺度扮瞓觉，唔认系佢哋打烂嗰只碗。跟住执翻最细嗰只仔咧，社会经验未有咁足啦，仲喺度撩嗰啲碎片。 系 咁嗰时就，哎呀，好可爱，你哋一家人真系，即系你哋咁有心机，咁有机心啊！你哋一家人真系好得意啊，咁样啦。然之后咧，有啲 friend 咧见到我平时同啲猫倾偈嘅过程咧，佢就哇严琼， 你系咪傻噶？ 唔系啊，系你好姣啊！ 你嗰个声可以去到几嗲咧？ 就系咁样，哎呀，快啲过嚟嚟嚟嚟食罐罐啊！系想食罐罐呢只罐罐定系嗰只罐罐？今日食鸡肉定系食海鲜啊？嗯，咕咕嚟嚟咁样嘅，做咩啫？同事系咪吓亲啊？我突然间见到同事 走晒啊！啲人。好多碟字喎、啊，同埋 系啦，同埋一定系妈咪妈咪家姐家姐咁样啊，细佬细佬。 佢哋理唔理你噶？ 梗系唔会理我。 可能你用翻平时粗声粗气嘅声咧，佢先认到你个频率太高 啊， 可能 系咪啊？但我真系一入门后就开始啊，喺边度喺边度，快啲出嚟俾姐姐见下。 喂，你只猫我都走啦，大佬呢、這个人想点啊？ 但系真系。我好多 friend 都话啦，最强嘅耐性同埋最姣嘅情绪俾晒佢哋。 嗯， 而今日拣嚟呢一首歌，我好记得呢个歌手喺 sell 呢首歌嘅时候，佢用咗六隻字：秋风起，姣姣地。Serenity。 我幻想紧咧，你抱住你啲猫喺度旋转转转转。 妈妈，旋转会。 旋转到圈的感觉太逼真，神游戏分背后写满敏感，请慢慢下紧。谁贪心加速剪碎我的心，明知太过分，继续发生。不堪一击的主角太抑郁，旁人加倍窃恨的都太紧，想日夜惩罚，偏偏不小心恋上。

亦或是又下着雨，我只愿意与你，愿意与你淋着雨。不管天后也是当天，我只愿意家里，愿意家里困到天。 佢个名叫做余佩珍，珍珍。 真是有我才一命，嘛不是温情亲像山，我就是拄拄好无思意，撒着你一个狗兄啊，让我们跳一支舞吧，让我们闪。 天气的特别消息， 不管天空也是当天， 天文台下午的5: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听歌的同时留意天气报告啦。 真是有我才知命，梦是温情亲像山，我就是孤独和我心撒着你一个狗兄啊，让我们跳一支舞吧，让我们闪到把大家弄下，让泪水洒入大地开满。 有冇听到嗰种少女加上大叔嘅组合啊？梗系有余佩珍 preaching 乱弹下唱。嗰个名称叫做分离，喺国语当中咧系婚礼嘅谐音字嚟嘅。而个分咧都系分到个分。咁感受到幸福到晕嘅感觉啊！ 跳一支舞吧， 让我们闪到把大家弄下， 让泪水洒入大地开满花。 咁应该嫁点样嘅人呢？之后为你介绍呢位先生，我觉得嫁俾佢应该都几好嘅。平时好好相处，见边个都笑哈哈咁样，但系自己爱嘅人系唔可以受到伤害嘅。 某某月月年年和和平平笑笑哈哈，礼貌跟风度，朋友都称道。当过路人如同伴，凭着大爱最凡事干也愿意带路，谁在挑剔仍温暖地笑，负能量满小岛，仍自发待你好，就算知良善也瞒得我丑陋，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勇敢狂洒，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逼他去要魔法，有天他十倍偿还你，请不要害怕。 梁超峰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笑哈哈先生》。 听清楚，唔好吓亲。 最襟路 voice，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下次访问开始，我同你调转位， 点解啊？ 因为我喺佢哋隔篱咧，感受嗰个尴尬系强嘅好多。嗰种尴尬真系令我毛骨悚然啊！我哋欢迎最襟捞啊！今日 哇，呢个即刻降低几度啊！呢 个我哋个节目兴好捞噶，行得咁样样。 头先我哋同阿 Wen 讲啊，我哋一阵会问下你即系关于最襟捞嘅一啲故事啦。跟住其实我见到佢眼神当中系 有啲疑惑嘅， 做咩无端端话襟捞咧？ 系嘛？系咯，平日嚟苏东音乐唔系讲呢啲嘅，点解突然之间咁咧？咁啊，今日咧 ，Dory Boys 有 Ben 同埋 Ken 上嚟嘅。咁啊，头先听到我哋为你提嘅故事， 哇，真系 襟捞咩 boys 啊？ 好在我着件长袖衫过嚟。 系啦，最襟老嘅播，因为每一集都要为嘉宾个名咧，即系食一个字咁样点个题嘅。 OK OK， 系啦，咁啊，其实咧，除咗即系头先你听到嗰个声带之外，仲有另一样嘢。咁 啊，系啊， 交俾阿琼系送俾你哋嘅。 呢个尴尬嘅位又俾咗我啦，系咪？ 系啦， 因为呢、這个 可以再冻多几度呢？ 冇错啦，为咗咧 可以再尴尬啲，我哋 可以再尴尬啲啊！ 系啦， 为咗咧衬翻我哋头先你听到非常之中式嘅音乐啦，于是乎咧我特登啊重金礼聘啊我哋嘅同事啊，哇！你真系 舒服， 系啊！我睇下有冇调转先，系 哇！ 好嘢，好嘢， 真 哇！我掂喎， 系啊， 呢、這个真 记得要挂喺呢哋 band 房、啊， 我一定会加餐挂， 一定会。农历七月嘅时候摆到不得了， 真系好多谢你，真系好多谢你。 我哋会摆喺 band 房最显眼嘅位置啊！ 我哋我净想出 show 拎埋出嚟添， 我哋唔介意嘅，你可以攞出嚟做道具。 我哋系最 cup low 嘅，哇！ 系啊，同埋送卷轴方便抌啊嘛，有咩事都系啊，唔会太压位嘅，攞翻去都。 同一时间喺 啲天桥底揾翻啲张相出嚟， 你可以搣咗出嚟，跟住抌就唔使好似掌咁俾人发现啦咁样。 咁头先都讲话其实系叫咗两位准备一啲即系好襟捞嘅一啲嘅故事啦，咁样 系因为两位嘅工作咧，譬如阿 Ken 又帮人整下吉他嗰啲咁啦，跟住阿 Ben 又有另外譬如即系 design 啊建筑嗰边嗰啲嘢， 室内设计， 即系嗰边嘅工作嘅你哋其实系点样样咧？你觉唔觉得自己系对住客，因为都对客啦，我会觉得系 系啊 系啊，嗰个你系点？ 我系有预备咗襟捞嘅故事上嚟嘅，但我琴日咧，我系直情要谂到其实咩叫襟捞咧？ 哦，你觉得咧你自己？ 其实我唔知开头我以为系有扁嘅意思噶，拍马屁啊，或者系识得奉承一啲嘢，令到自己有多啲嘢翻嚟捞咁样啦。 系 咁，但系我又上网睇睇，其实唔系，其实即系 查呢个字 系啊，我系有查， 多谢你啊， 好好学嘅。 我惊我理解错误之后讲错故事啊嘛， 系系系。 咁之后我就原来唔系，其实系即系可以自己搵到多啲机会俾自己去即系发展，都系一个叫做 襟 捞嘅 系 意思啦。 系 咁，我谂谂下，其实我真系冇乜嘅。 嗯， 因为我觉得我喺做即叫做如果我做设计啦，即系室内或者建筑都系啦，其实系都叫做生意嚟噶嘛，即系因为自己负责所有嘢嘛。而家以前有公司即系，但系而家系自己同人倾嘅。因为我系会即系用最好嘅价钱啦，或者 even 俾埋我自己 discount 俾啲客啊去做，令到佢做到佢想做嘅嘢嘅。 嗯， 本身我唔系一个好识去赚钱或者好生意头脑嘅人，即系我系全部都系靠嘢自己脚踏实地自己。 然後口碑傳啊，咁樣嗰種。 咁反而咁樣，我覺得好，都幾好喎、 哦。 反而係長做長有，即係唔好話啊，今次我賺得大嘅，之後下次就冇翻轉頭啦。咁樣反而係 keep 住慢慢朋友 refer 咁樣，我就覺得係咯。 係、OK。咁啊 ，Ken 咧，我覺得 Ken 係火爆喎，唔知點解俾我感覺。可能你粗犷嘅外形咧，我覺得 佢唔得㗎，因為佢如果火爆咧，就佢會整爛人哋支吉他。同佢行業啊，好相反就唔係咁好啦。 係啦 ，Ken 係粉係㗎， 我粉係㗎，係 真係 粉 係啊，係啊。 我唔係我睇 佢，唔係粉係。 係點樣樣咧？嗰一個你又 係冇啊。其實我都係做緊一個維修嘅工作啦。咁、基本上咧就係、是。因為我好中意試嘢嘅，咁我全盤啲身家咧都係去買一啲零件啊，咁去嚟試咁樣啦， 吉他啦， 係吉他啦，係啊係啊，冇錯。咁我因為我而家喺屋企又得自己錄音啊，咁所以有時候咧我就會譬如買一啲嘅零件，買一啲嘅唔同嘅品種嘅嘢咧，咁我就會錄低咗佢。 嗯， 咁我就話俾佢聽啊，你改之前就係咁嘅聲嘅，未改之前就係咁嘅聲嘅。咁我就會有時候去到一個位之後咧，咁、那個客就同我講話，我知吉他咁樣咁樣咁樣，有冇得改善咧？咁樣我就要會話翻俾你聽啊。咁樣如果你係呢一支吉他呢個 model 嘅話咧，咁我就不如我播段片俾你聽下啦。咁樣咯，咁啊播啲音樂俾你聽下啦。咁啊呢個就係我未改之前係咁嘅聲嘅，呢、這個就改咗之後就咁嘅聲嘅。其實咧有時候咧，因為我真係太遠啦，我嗱地方都係太 沙漠嗰陣咧，我第一次認識阿 Ken， 即係我未同佢夾 band 之前，我識佢都係因為我攞支吉他去到整嘅。咁嗰陣就係阿王正介紹我有呢個咁樣嘅人， 跟住王正話以後唔再揾我㗎嘛。 你做啲乜嘢啊？點解咁？ 我太遠啦，呢樣嘢真係唔想再見呢個人。 佢嗰陣介紹咧，喂如果你呢支想吉他想 set up 得好啲咧，或者即係再勁啲咧，你可以試下去一個揾一個深山高人。 系， 咁就阿 Ken 啦。 哦， 咁真系要入去一条村入边先揾到佢咁样。 系， 即系喺嗰度粉岭系咪？ 系粉岭， 差唔多去到上到深圳噶啦。 收唔到电话啦， 收唔到中国移动啦已经。 冇错，系啊。 咁你见到呢一个即系传说中深山嘅阿 Ken， 你嗰阵时第一日见到佢，你觉得点咧？ 真系好后悔嘅， 唔系好劲啊！因为咧佢即刻攞支吉他嚟试啦，同佢弹啲嘢咧，又系我好中意嗰啲嘢。咁我就覺得，如果第日有真係夾對 band， 我吉他手一定係揾佢嘅。點解咧？就因為 整爛吉他， 使幾多錢啊？好多錢噶， 可以俾 好貴嘅大佬。 但你咁樣隔咗幾耐？即係由你第一次揾阿 Ken 去到整吉他，去到真係你諗住即係嗰時籌咗 兩年啊？ 唔係，好快。其實我有揾佢嘅，其實係我有時候我得話哇咁佢。好搞笑嘅，因為我整完咗之後咧，就俾佢彈。咁佢彈咧，全部唱啲歌咧，譬如 Space Oddity 嗰啲 Neil Young 啊、Wish You Were Here 嗰啲 Pink Floyd 啊，同埋佢有時聽啲 Bon Jovi 嗰啲嘢嘅，佢會彈嗰啲嘢 line 出嚟嘅。咁我就話：喂，咁得意嘅，咁全部啲歌都係我中意聽嗰啲歌，雖然唔係我個年代啦，咁就係咁於是乎我就喂，咁啊，不如如果我有啲嘢，我不如我叫你幫我彈啦。咁嗰陣時候我叫佢去。去嗰啲，你記唔記得去過一個寺廟度彈過㗎嗰陣時？ 哦，記得。 寺廟 嗰個係啊，我嗰陣時候喂咁得意， 因為佢係有翻嗰啲佛 禅修 啊，禅修 嘅係咁我就不如 叫佢法師度彈嘢。 係啦，咁啊叫咗個 friend 去彈嘅嗰陣時候。 彈乜嘢㗎？咁如果去到嗰邊，需唔需要？ 佢叫我彈，我中意彈咩彈咩㗎啦。 哦，即係 自然啊，法師就會有個解讀咁樣。 哦，啲 算命嚟噶， 倾下，唔系，嗰个系禅师嚟嘅， 你唔好睇上时辰八字啊！ 因为你唔觉得佢头先话你跟住你嘅心情弹一首歌，跟住个大师就会赠你两句， 嚟紧我哋嗰啲两字咧， 有啲阻滞喎。 你先讲啦，我呢个真系， 但系嗰次 experience 正唔正咧？阿 Ben 又觉得，即系俾阿 Ken 邀请去嗰度玩， 得意啊！咁我对任何观众我都会表演嘅，咁我嗰阵系。喺街度 bus 噶嘛，好耐以前，咁差唔多七年前、八年前，咁所以對我嚟講，任何觀眾都係觀眾咯，叫去邊度玩都玩， 係只不過個場地唔同咗咁解啫，係 OK， 同唔可以喐佢哋咯， 嘿，大家一齊唱，唔可以咁樣， 即係你冇 咁可以和尚潘咗啲衫， 咁啊有啲唔係太啱， 都唔知認唔認你好啊，真係 我哋要錄片出嚟， 應該會做一個咁樣嘅，加到去天泉文嗰度咁樣有呢個樂器咁樣。 笑，红结色粗笑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离晒癫，喜剧发展时怀疑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何一次只卷经细孩俗坏读书，逆向彼此语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显观众。 今日有 No Way Voice 嘅之前嘅派台作品，嗰曲名称叫做《小丑》。 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喺下昼5:40发出，喺黄昏6:00，台风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即系北纬17.2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今晚至到明早上，沙德爾和本港維持超過500公里的距離，今晚午夜之前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的機會較低，海面會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預測大致多雲，明早上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乾燥，稍後有一兩陣微雨，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海有大浪和湧浪。展望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海有大浪和湧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和乾燥。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現正生效。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车龙消散紧啦，暂时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嗰段咧就比较多车一啲，反方向去上水都系多车噶，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嘅龙尾啦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仲是间封紧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是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比较多车，断断续续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过了东山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的香港连接路和主桥的各条行车线，最高的车速限制都是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天文台发出了一号戒备信号了，各位揸车朋友呢要特别小心，可能路上会有强风。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敏感时刻，全新面貌。 敏感时刻一直都是一个 sell 女性的节目，但是我和你加入了之后，我将它变成了女汉子节目啊。 啊，现在有我彭晴的加入，不知道会不会邓翻云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敏、莫莉、妞妞、庄安怡、彭晴的敏感时刻。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时间嚟到下昼嘅六点十分，提提你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亦都系生效嘅。咁今日我哋嘉宾咧系有 Nowhere Boys 嘅 Van 同埋阿 Ken 啊，我哋帮佢起咗个题就系最 come Nowhere Boys。 咁今日唔止讲呢啲嘅。 咁因为咧，你而家就派咗你哋呢一首嘅新派头歌《最后的摇滚》。咁咧，我哋预先咧都叫咗你哋，即系谂咗呢一首歌有三个你觉得即系最想人留意到嘅 point。咁我罗琼而家就会各自估 估我哋嗰三个 point 啦。 即系我哋听完之后，我哋觉得喂呢、這个 point 真系一定要系啦， 系啦。 咁睇下会唔会中到啦？ 好， 你先，你话先，我先。 请大师， 系啦，系。 我小妹咧就觉得咧，我听完之后同埋睇咗 Van 嘅 IG 咧，我发现系咪合唱嗰个部分咧都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啦。 冇错， 头先啊谢国维 mix 咗三日啦， 系 咁同埋咧都睇得出系全员出动咁样为咗营造嗰合唱嘅效果啦。 老婆 出嚟，老婆都出嚟， 老婆出嚟， 所以你估就系佢攞埋老婆出嚟做呢只歌，系咪？ 连老婆都摆埋上台，今次仲唔系俾尽心机咁样样？ 系 咁，所以其实嗰一 part 咧，我都觉得系为咗营造到嗰种首先系齐心啦，同埋有力嘅嗰个状态，所以营造到嗰一段嘅 music flow 系即系有嗰个效果喺度，我觉得系好好同埋好有心机嘅。 系啦，阿琼就估呢一样，啱啱你一次我开估啊。 系，我觉得已经中咗啦，听 你啫嘛， 掌声啊！ 你又讲我老婆嗰刻，我已经知中咗， 系咯， 唔通佢可以话唔系咩？ 可以话咩？ 因为第一下我想估嘅，其实即系譬如会听得出用嗰啲系咪叫三连音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就好似即系你操兵咁啦。同埋我尝试数拍子啦，咁跟住平时譬如你好公正咁样数，即系你就四啊、八啊、十二、十六咁。咁但系咧，我听得出，咦？点解有时数到去第可能第十五左右，突然之间就已经 jam 咗下一句出嚟，有一种好似。那個 tense 的感覺就是這樣營造出來的，即我不知道我估得對不對，但我覺得是在這些編曲上面這些 details 位去營造到那種很緊張要上陣了那種的氣氛，這個就是我想估的那個編曲的心思， 你很有心機，我覺得你這樣去數的話， 但究竟你們即心裡面覺得的那三樣東西逐樣逐樣開了，首先是 好啊，咁我講了阿瓊那個先， 是 中硬了這個， 其 實這個一開始我是一直都好好想好想好想做一个有合唱团在入面的 rock 的 musical 的这件事。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唱合唱团，同埋我好喜欢，即是有对 band 的 Queen， 真的好喜欢 Queen 的歌，即是他们的歌是你真的当一个 opera 咁睇嘅。 系。 咁我是其实是好想好想 Nowhere Boys 是做緊类似咁样嘅嘢嘅。咁但是一直都未必有适合嘅时候啊，或者是适合嘅歌去做緊做呢件事。但呢次最后的摇滚我就觉得是一定是咁样做，我当佢音乐剧咁样去做嘅。 咁所以其實我當自己寫咗音樂劇噶啦，今次，所以係一個好大 achievement， 同埋當然得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幫手啦，唱歌又係啦。咁我哋今次我哋都一齊四個男仔一齊唱，即係我哋有五個人嘅嚇。 係， 但係咧，因為我哋要教識阿 Nate 去唱呢個中文嘅時候，都需要 有啲難度， 有啲難度，有啲難度， 佢都好辛苦嘅。所以我哋 嗰個咬字應該都唔會正。 係 啊，所以我哋決定自己四個揀。 我費事佢拖住我哋埋緊， 之後再加四個女仔去唱嘅。咁。足足錄咗差唔多四十條 track， 自己已經十六條啦。 OK， 即係譬如主音啦，然後低八度嘅三 part 嘅和音啦。 OK， 高八度嘅三 part 和音啦， 先做到嗰個 harmony 出嚟， 同埋要左右咯，一個 係 個 右， 係啊，咁你先有多啲人聲，同埋要扮聲咯， 立體咯，其實係立體好多啦，其實 係。 咁然後我哋群唱嗰啲咧，就係真係一支咪擺中間，就喺個房度錄嘅。你先錄到嗰個好似有個房有一班人一齊唱歌感覺，個空間感。 如果你喺現場睇，你會覺得好搞笑，因為咧我哋四個人嗨，因為個動作嘅其實係真係 MV 都有少少嗰啲動作啦， 一飛沖天咁樣 見到嗰啲。第一次咧，跟住咧個 engine 講：喂，你唔好揼地啊！ 收到啊，收到 啊！你叫好啦，唔好揼地啊！咁樣 過火 係，所以就會有群聲之餘，亦都會單收，然後去砌嗰一個 框 出嚟。 咁、但係因為咧，佢哋譬如啲女仔唔係好唱慣呢一種類型嘅音樂咧，因為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啱啱你講個拍子，行軍個拍子係得得得得得得得，即係好有 action 咁樣咁。 係啊， 咁但係佢哋可能女仔唱慣柔歌咧，佢哋會變咗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咁樣。 即係佢哋咗交友啊嘛。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因為我要走埋入錄音房，我扮埋女仔同佢一齊唱嘅。咁、所以女仔 track 嗰度係有埋我把。 你扮女仔會係點樣唱俾？ 咁樣咯。 哦， 呢啲咯，咁但系要起碼一定要同你一齊啱拍子咯，同埋 action 要俾佢哋知道。 所以阿瓊呢一個都係 中間 都中嘅，中嘅，中嘅。 耶，恭喜曬，恭喜曬！ 好驚啊，我嗰個 即係羅波成嗰個係非常之啱嘅，都係。我正有一個 point 咧，其實我就係想講個軍鼓嘅，係 啦， 個軍鼓咧，我想大家留意到，其實咧係即係你啱啱講話。行軍越嚟越多人咁樣啦，其實就係我哋做咗個好特別嘅 treatment， 就係一開頭有個設計咧，一開頭嘅軍鼓就係得一個鼓嘅啫，然後個 verse 去到後半段咧就變咗兩個鼓，搭埋一齊，然後去到 chorus 先至係一班鼓聲打，全部都係呢打嘅，但佢喺唔同嘅軍鼓，即係 snare drum 啦，錄咗好多條 track， 然後我哋決定邊度多啲人，邊度少啲人咧，就喺度設計到底有幾多搭埋一齊咯。所以開頭你聽到個感覺係淨係一個人，即係好單薄 啲嘅咁樣， 少啲嘅，就係聽到好清楚得一個人打緊鼓嘅，然後就越嚟越多人，即係軍隊就埋嚟啦，即係嗰個氣勢，我就係靠嗰個軍鼓嘅多少嚟到控制到嗰個編曲。 都係個畫面就係，譬如一開始你話一個嘅時候，就係喺自己陣營啱啱出發，跟住去到後面就開始去到即係有 conflict 啦，開始去到即係 打仗 嗰個位咁樣啦。OK， 咁所以即係軍鼓嗰個就係。其中一個 design 啦， 冇錯冇錯冇錯。 咁另外頭先我估嗰樣，即係嗰個我最猶豫嘅，即係嗰啲即係 拍子 拍子嗰樣。 嗰個拍子就應該主要都係四拍四拍咁去。 唔係，因為點解你會感覺咧會少咗拍咧？就因為其實阿 Nate 咧打鼓咧係好挫嘅，佢想咧好多人清楚非常嘅， 唔係個樣挫， 係啦，咁啊個樣都好挫， 打鼓都係。 其實咧我已經放棄咗數佢嘅啦，我真係 feel 嘅啫，所以咧其實你好有勇氣啊，你數呢首歌嘅時候，係 啊，嘗試數啊， 係啊，其實係會數錯嘅，一定會係，即係我都會數錯，因為我決定咗唔數佢，因為我已經係。 但係其實佢我哋都有玩變拍㗎，我哋去到最深尾 outro 嘅時候係 快咗嘅嗰度係， 我自己。其實我係有參與佢哋改拍子嗰 part 嘅，但我佢身邊我決定咗都係算啦，我唔去研究嗰件事啦。總之個 feel 係有感覺到佢係吹板，同埋突然間有啲 off 咗咧，我就用個感覺去習慣咗佢咯。因為真要同佢玩細分咧，係佢係拆到即係平時正常八分音符，佢係拆到去32分，好微咁樣睇到掉緊呢位嘅，即係可能一個巴係有九粒。之後下一個巴係七粒， 係啊係啊係啊， 咁樣嗰啲嚟嘅，即係所以你要同佢細分係，會投爆嘅， 唔好同佢玩， 唔好同佢玩呢啲係嘛，我真係死啊，走去手 錶算啦， 佢已經 feel 到啦， 佢曾經解釋過嘅喺塊 board 裏邊，即係我哋玩嗰陣時候，嗱我哋不如咁樣試一試咁 啊，係啊，佢好似老師咁樣喺塊 board 度，即係有塊白板，即係逐個逐巴寫曬啲 note 出嚟，我睇明，哦明啊明啊明啊明啊，但係要喺咁快嘅速度去玩佢咧，算啦，我 feel 到佢算啦， 係啊， 啲記咗佢啦，肌肉。 即係身體肌肉記憶嘅 muscle memory 咁算咗。 咁但如果要 live 玩， 係咯，好期待 live 會唔會好？反而唔困難喎，佢解釋先困難嘅啫， 係要解釋先困難。feel 係冇問題。 因為頭先阿 Man 你提到咧，即係譬如 Queen 嘅作品你自己好中意啦，咁我真係即時會聯想到，因為可能之前有套電影即係《拍馬狂想曲》，咁佢亦都係你知佢分好多唔同嘅段落嘅時候，佢玩嘅嘢唔一樣喎。今次我覺得未去到嗰個即係個 genre 或者咩好大分別，但係我都覺得有一個段落咁樣。 呢個就係頭先話呢個就係我哋想俾大家聽到嘅第三個 point 啦。 哦，呀，我哋中兩個。请食饭啦，咁 啊！请食饭，系呢个系， 因为讲到明系今次一个摇滚音乐剧啦。 系 咁，你譬如一个舞台剧都有分，即系 first act、second act、third act 咁样，即系要分开，我觉得啲段落。咁其实首歌咁澎湃，仲要系四分半钟嘅时候，我觉得如果你一路扯落去咧，其实观众听或者我哋自己都好辛苦嘅。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重要嘅部分中間都有啲唞氣位俾人哋去，即係 calm down 翻自己，再等下一次再 build up 上去高潮位度咯。咁所以嗰啲位就反而設計得要好小心，即係我要喺嗰個世界入邊，但係有唔同嘅氛圍咯。我覺得嗰度係我哋反而係用得最多時間去設計，即係突然邊度突然間變咗做剩翻個鋼琴，變咗好靜嘅位啦。突然間有段 bridge 出咗嚟，係完全係一個 melody 嘅，但係又可以 relate 到首歌。然後突然間阿 Ken 衝出嚟一個個首歌加快咗一倍嘅速度，係玩一個好似 extra pan 嘅咁嘅吉他 solo。咁我覺得種種呢啲元素，即係好多多到我數唔曬。但係擺落去係一個 冇違和感， 冇違和感嘅整體。我覺得呢個係我哋今次最大嘅挑戰咯。而有佢哋幾個喺度幫忙係 achieve 到嘅。 咁但係作曲嘅時候。是不是已经是咁样样？即系再，因为你再编曲就再加好多嘢啦。系，即中间个 bridge 系可以有几多嘅差？ 其实最初个版本咧， 系 我系前日喺个 group, 我自己个电话 group 度 send 俾佢听。 okay、 我发觉两年前已经有呢个录音噶啦。 系， 个录音就系我喺个花洒冲紧凉嘅时候，突然间谂到呢个 melody， 但我嗰阵谂到嘅系一个女声版。嘅 opera 嘅 piece 嚟嘅， 系 咁我就喺一个充满住花洒雨水声， 系好有遐想， 系 咯，想再想 嘅，咁的而且确 喺 个镜头 净系 focus 喺佢个头嗰度， 冇 pan 落去， 唔系你想象好多水气啊，好多雾气啊，好啲嘅， 仲要不如而家播一播俾大家， 仲要唱出嚟咧， 系咪真系有啊？ 系啊，点解首歌一开头咧？是一个雨落雨的场景、 哦、 原来就是潜意识里面我俾我个花洒的声音一路 影响了、 啊、我看看这个出不出街先啊，冇画面是出得街的，所以 是 好啦，够啦， 好啦，十八禁啊！呢度可以， 我真系想访问佢老婆，究竟佢老公喺屋企冲凉嘅时候 唱咗几多歌？ 我想，我其实我最担心就系一有跌咗电话， 系 有人睇我啲 voice notes 咧，系好大镬嘅。咁啊，就系我其实成个 voice notes 成版就系呢啲咁样嘅录音， 系 咁咧。有时你唔知，突然间有个旋律突然间出咗嚟噶嘛，咁你嗰阵如果你喺厕所，你而家就系好在好在科技，系你随时可以 access 到录音呢样嘢， 系 咁，所以我成版都系呢啲咁样喺度，咦又唔系嘛，唔知做乜咁样。 咁因为我都几得意，我见到一啲网上边嘅即系乐迷咧喺 MV 嗰即下面留言啦，有一个我觉得写得好 detail 咁样去分析， 有一个话佢觉得好好听，因为佢 remind 佢 of Kilolo。 哦，系有一个，可能又系嗰啲即系军鼓嗰啲嘅 嘈咯， 系啦，军嘈咁样谂到啦。咁有一个写到就系话，因为即系最后的摇滚呢一样嘢，就觉得好似即系你呢一世人，如果你哋 Nowhere Boys， 我只能够最后玩一只歌，好似就系呢一只啦，即系有种歇斯底里嘅感觉。所以即系喺个 MV 嗰度揾阿邓颖琪去拍嘅时候，系咪就系将呢一个概念又放咗落去？ 系啊， 呢种咁嘅感觉。 其实个 MV 开头嘅时候咧，即系都系不出嘅问题啦。系永远呢样嘢，开头咧，佢就即系佢又系同唔同我讲不著啦，即系一听就知系战场歌啦。好啊，咁咪有冇睇过即系1917啊咁嗰套戏咁噶啦？即系有一幕系一路跑一路爆破，好多人冲嚟， 最尾一镜过跑嗰个 系啦系啦，佢就话想拍呢样嘢嘅，佢话租架车影住我哋跑， 哇！ 之后 set 啲爆破，之后同埋有啲搵啲。 即係揾啲林記一齊衝啦，即係總之互相撞啦咁樣。 Michael Bay 嘅喎， 跟住佢話咧，呢個應該係佢成名之作㗎。 之後停咗，等先 hold 住 hold 住。 最後的 MV 啦，最勁係呢單啊！話你聽咁樣。 咁我當然話，哇正啦，好啊，咁啊成個 MV 就咁慢鏡播呢個都型啦。得，得，咪住先，咪住先，就係派飯盒都唔夠啊！ 需要好多人去配合咁样，系 咁之后，咁我哋要谂个第二条桥啊，因为系啊，都要谂个第二桥。即系佢就话，我哋不如将个战场摆喺个棋局度啦。 系，我觉得呢个好 smart。 咁就即刻掂晒啦，咁就去咗而家呢个 version 度。 即系因为嚟紧十一月头啦，即系收顿就会有 show 啦嘛。 系。 咁而家呢一个 show 嘅准备都，即系应该系咪都七七八八？而家十月中仲有。 系啊系啊，都卖紧飞啦。 系系， 同埋。最特別今次個 show 其實係個舞台同埋下面企位區係連同一齊去諗去設計嘅。 OK， 因為咧要遵守即係限聚令同埋社交距離啊嘛。 係。 咁所以其實係要四個四個一組咁樣企嘅。咁、 哦、 四個中間仲要有米半距離咁樣。 係。 咁我哋點樣解決呢個咁尷尬嘅狀況咧？咁成日我 MV 其實係一個棋局嚟㗎嘛。 你就可以整一格格咁。 係啦。 哦。 就係黑白棋啦。係啦。 OK。 咁同埋中間咧話曬都係即係我哋一個戰爭啦。咁我哋會舞台同埋嗰個。黑白棋嘅棋位區度都當係一個戰壕區咁去做，所以大家會見到，譬如你打機打嗰啲 街道橋啊嗰啲啦， 你會見到有啲爛車胎啊、沙包啊、啲枯木啊咁樣嗰啲嘢， 哦、 所以全部都會喺個場地度出現。 要決定即係去如期舉行呢一個 show， 中間可能同公司啊各樣嘢周旋、各樣場地啊嗰啲咁樣，係咪都落咗好多嘅？ 其實係公司好大膽同我一齊一個決定嚟、 嗯， 因為我記得俾錢訂場係啱啱好係第三波疫情。 系 嘅开头嚟， 再夸张啲添。 咁我哋觉得唔理啦，系咪都做咗先啊？即系咪都去啦？唔、 嗯、 理咁多。如果真系到时有咩事，我哋有其他方法谂点样去做嘅。 系 早排就话室内场馆可以开翻啦。 系啦，松一口气啦，应该。 我哋就啱啱松咗口气，就是、因为啱啱好喺卖飞之前个礼拜去公布嘅。 系 哇，系啊，即系一个即系赌博嚟嘅。 嗯， 但系 OK， 而家希望所有嘢顺利。 系啦，咁啊都預祝你哋 good show 啦。 當時 我真係好記得由當初喺蒲吧睇你哋，即係第一張專輯， 睇住我哋大咁樣 係 咪？ 你都睇住我大㗎， 睇住我大，睇住越嚟越壞添。 幫我哋試下啦。因為頭先我哋即係都講已經四年前啦，咁樣即係到而家，我諗其實你哋嘅樂迷，無論係第一日開始跟住你哋，定係即係新加入嘅都會好期待，因為大家都第一都餓咗好耐數啦， 係啊， 但係亦都有咁多，即係呢個時代背景底下有呢一首歌，各樣嘢加埋嘅時候，咁啊預祝你哋即係呢個 show 一切順利啦 ！Thank you， 好，今日再次都係 Nowhere Boys 嘅 fan 同埋 Ken，Thank you，Thank you，Bye。 这便奏出红威，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狂的冲击，切莫惧，谁高过位直落鬼月无稽，才弹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流泥，从得知到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在最后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世竟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和上帝擦亮这次热痛楚，当世代末日这一刻，烽烟到处，天黑地裂，一起拉响这最后。折腰舞埋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最后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声声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本港再出现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8岁女患者由病征至确诊，历时超过14日。患者出现病征到私家医生留样本化验之后，寻日曾经到食肆用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承认，患者发病后曾经到过多处，不排除有更多确诊个案出现。另外，10宗外来输入个案当中，9人来自尼泊尔的同一航班，当局已经要求相关航线停航。政府听日起放宽本地游旅行团人数至最多30人，旅行办团旅行社需要签署防疫承诺约章。定名旅行社要为团友购买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旅游保险，导游领队需要持有阴性检测报告。有业界认为约章提出的要求会令到营运成本增加20%。亦都有今个周末开办首个本地团的旅行社话，市民反应理想，公司会接受及实行约章的要求。中国和梵蒂冈决定延长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为期2年。中方说延长协议将延续中梵关系改善的势头。中梵2018年签署的协议今日到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决定延长协议为期2年。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并且继续推动改善关系的进程。根據協議，容許教宗就北京任命的主教人選擁有最終決定權。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之內可能影響本港。在傍晚6點，颱風沙德爾集結在香港的東南偏南，大約590公里，即是在北緯17.2度、東經115.8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橫過南海中部。按照現時預測的路徑，今晚至到明早上，沙德爾和本港維持超過500公里的距離。今晚午夜之前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的機會較低。海面會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早上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及乾燥，稍後會有1-2陣微雨，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及干燥。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wo, one, two, three, four。 哎 ，sorry， 诶，呢个拍子唔系俾你哋，系俾我哋嘅。诶 ，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嚟，五六七。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IG 搵数动，全程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哦，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而家有一啲咧，每日都好似揭紧底牌嘅感觉。 睇咩啫？ 因为有啲听众都好期待，就系每一日会有啲咩特别嘅环节会出现咧，咁样样。 嚟到星期四六点半之后，呢个新环节同大家见面啦。佢叫做全城点歌大行动，掌声喺边度？ 我哋一定要咁样噶。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俾啲掌声自己。 系啦。咁咧，呢一个环节系做啲乜嘢嘅咧？其实我哋一路都讲紧，我哋即系骚动音乐而家呢个星期做紧嘢就系、是，都系关音乐事嘅，都系讲紧歌，都系播紧歌。但我哋用一个点样样嘅方法去播一只歌，就系一个好大空间，我哋可以玩到。 冇错。 咁所以我哋呢一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咧，真系全城嘅。 系啦。 你哋听紧嘅每一位咧都关事，点解咧？ 嗯。 每一个星期四。嘅呢個最後半個鐘頭，我哋會選擇一個人物出嚟， 係每個星期一個人物， 冇錯啦。咁咧，大家就可以喺我哋嘅 IG 咧或者 Facebook 嗰度留言，話俾我哋聽，你有啲咩説話想送俾呢一個我哋所選擇嘅人物。 係 at the same time 咧，你又可以揀一首你覺得好想送俾佢嘅歌。 係啦， 咁除咗變咗結果就係除咗我同阿瓊，當然都會各自。即係寫一啲嘅講一啲嘅説話送俾佢啦， 一啲我哋想同佢分享嘅心事啦，同埋我哋想同佢分享嘅歌曲啦，咁樣。 係啦。 咁第一個星期幫我哋打頭陣嘅，可以話係2020年全香港受到最多人注視同埋關注嘅一位女城。 係。 而呢位女城已經成為咗萬千市民心入邊一個嗰啲叫咩避風港啊！ 係。 見到佢就安樂曬啊！佢就係我哋嘅張竹君醫生。 大家俾啲掌声，我哋今日第一集嘅点唱点歌对象， 冇错， 系啦。咁因为真系嘅，过去呢一段时间，大家知道个疫情嘅状态系好反复啦， 系啊， 系啦。咁亦都呢排好少少嘅，你会见到佢唔需要每一日都出嚟啦。咁当然今日又有啦。咁头先大家都听到啊，咁亦都有记者继续追问问题啊，咁样。 嗯。 咁所以我哋都觉得，我其实好一谂呢个环节嘅时候，第一个我哋就系谂起张医生嘅，我哋就觉得不如我哋。集合大家嘅谂法，系啦，大家讲你想送俾佢嘅说话嗱、，post 就啱啱出咗啦 ，IG、Facebook 你都可以留言，讲低你有咩说话想送俾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张竹君医生， 系啦， 加埋拣歌，系啦， 因为我觉得希望大家留啲鼓励嘅说话啦，因为其实呢一年大家都知道真系非常之辛苦嘅咁样，咁一阵我同波盛都会有我哋自己嘅全程嘅投入嘅演绎啦，咁样。但我都想分享一下喎，其实问下你先，你几时即系认识到张竹君医生呢一位，即系算系公众人物啦、政府官员啦咁样。 我谂真系因为 今次嘅疫情 正嘅阶段，就佢因为每一日都会见得到，每一日都会听到名字。我哋喺直播室播新闻嘅时候，就会知道佢同埋佢嘅团队究竟回应咗一啲咩嘅状况，有啲咩新嘅 case 等等，就会不断听到佢呢一个名字咯。 系同埋不断即系听下佢讲呢个即系传染嗰个情况到底系点样咧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我哋睇翻啲资料啦。原来其实我哋应该识张竹君 BB 医生好耐啦。原来咧，其实一路以嚟佢加入政府咧，都系去即系参与呢个控制同埋观察呢个传染病呢个情况嘅。咁之前其实一啲社会有发生嘅传染病嘅情况啦，譬如2005年嘅时候，四川嘅呢个猪瘟嘅疫情啦，系啦，跟住2008年个肠病毒啦，就包括2013年我哋发生咗嗰个中东呼吸综合症。 中东呼吸综合症 系啦。咁其实都系一啲传染病嘅一啲嘅 case 嘅，都系关张竹君医生事。佢都系会以呢个同公众交代啊，负责做监察咁样嘅身份存在嘅咁样啦。 因为我见佢服务单位都系嗰啲流行病学科啊、监察科啊、港口卫生科，即系呢一啲嘅范畴咁样样。 系啦，咁佢而家就系呢个卫生署啦、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嘅主任嚟嘅。 系。大家唔好以为呢一个系一个， 即系你唔好以为你听咗精拎一点， 系亦都唔系卫生署嘅冠名赞助， 系冇错。 呢个系因为我哋觉得我哋去讲呢个人物嘅时候，俾大家知道多少少，或者我哋讲我哋对佢嘅感受。 系啦， 点解我哋咁想喺呢个环节嗰度拣佢出嚟点歌俾佢听？ 系啦，咁你当然咧，你可以有唔同嘅祝福俾到佢啦。好多人都希望，我谂几样啦，即系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同埋希望竹君 B B 可以放假啦，咁样。 系， 所以我哋今日。第一个全城点歌大行动接受我哋嘅祝福嘅就是我哋嘅张竹君医生。 呢个时候听下我有啲咩说话想同张医生讲呢？ 亲爱嘅张竹君医生你好啊。过去呢段时间辛苦你啦。每日嘅四点半记者会都会见到你出嚟交代疫情。你仲试过连续72日冇放过假添，近排疫症好啲啦，唔使日日出嚟，我都戥你开心。虽然你戴住口罩，但系由你嘅眼神、语气，我都感觉到你有啲攰啊。每次见到你千叮万嘱大家减少不必要嘅社交，严厉当中带一啲关心，我知噶，我知你系担心我哋噶，我觉得你。其实更加适合做我哋香港人嘅母亲。呢段时间我喺电视见到你嘅次数仲多过翻屋企见到我母亲嘅次数。虽然我哋素未谋面，但系你已经好似一个我识咗好耐嘅人一样。但我最欣赏你嘅都系你嘅胸襟，仲有嗰份团队精神。即使好多香港嘅市民关心你，点样慰问你话你辛苦啦，你都不忘同大家讲。背后的团队仲辛苦啊！呢一份嘅温柔真系好值得大家叫你一声竹君 B B。出嚟做嘢，啲人想领工啊，攞光环，其实好正常噶。企出嚟嗰位代表，好自然成为大家嘅焦点。背后有啲咩人做咗啲咩功夫，唔讲嘅话，一般人未必知道。就好似做一只歌咁样都系噶。我哋做访问，听到歌手去分享。听众先有机会了解到背后创作团队嘅付出仲有努力，所以竹君 B B 啊，唔系，我觉得应该叫你一声竹君妈妈。竹君妈妈，你嘅谦虚简直树立咗一个非常之好嘅榜样，俾其他小朋友知道团队精神系真系好紧要嘅。我都系唔讲咁多啦，惊阻住你做嘢或者休息。虽然我会唔舍得你，但系希望疫症可以快啲完结。你都可以快啲放假去做个 facial， 敷个靓 mask， 扮下靓。竹君妈妈，望还望，记得饮多啲水同埋准时食嘢，唔好饿亲自己啊。P.S. 你短头发其实几好睇嘅，小 fans 波成上。 正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须，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程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也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若似丝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硬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已 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终点。今日此时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侵占。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无惧剧痛，重新迎你搏一次。你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天的战友都和我挥手，告别太久，世数落雨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望向山友，看不 首先要多谢佢哋嘅，佢哋系 Tonic 啦。啱啱呢个星期每日开场嘅 Jingle 咧，都系佢哋为我哋创作嘅。多谢 Tonic 咁多位， 多谢 Tonic。 系啊，拣嚟呢一首咧系 Tonic 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一口气》。咁啊，呢个即系而家呢个疫症阶段，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前线嘅朋友啦，咁多位大家一齐乖乖地啦。 系，我哋忍一口气， 系， 我哋要争一口气，系啦。剛才好 叻啊你， 多謝你啊！ 可以食到個歌名嚟踢、啊， 因為之前三至五十個歌都用過啦，呢、這個踢已經。頭先咧聽完波勝嗰封信啦，我最大嘅感覺係，你好落後啊！你仲用筆寫嘅，我打字噶。 親愛的竹君 B B， 你好。今次係我第一次鼓起勇氣寫信俾你。请容许我叫你一声竹君 B B， 唔好嬲，绝对没有一丝一毫嘅不敬之意。要知道 B B 呢个称号系网民心目中对女神最高层次嘅致敬。例如我哋会有钟嘉欣、嘉欣 B B、王翠如、翠如 B B， 当然我哋仲有德高望重嘅夏威 B B。仲记得是半年前的四月二十号，得知当日下午四点半会见不到你，我的心即刻落落乱，点解嘅？点解嘅？虽然我当时仲做紧三点到五点的时段，但是我都十分之担心，点解今日会见不到我哋嘅竹君 B B？ 哦，原来是因为当时香港终于再有零确诊的数字，于是乎当日的防疫记者会亦都暂告取消。我对你的感情就变得好复杂，原来见不到你就证明香港疫情控制得到，没有突发的情况，但是见到你，听到你对疫情的报告，又会令我安心几分。唉，真是好复杂啊。我知道有好多香港市民同我一样，都说好担心你工作量太重，直言好希望你可以放假，那种渴望仲强烈过自己想放假。之后当有记者询问你的工作情况，表达市民的关心的时候，你好识大体地回答，处长、总监都要不断开会， 好多同事亦都有其他嘅工作。我唔系工作时间最长嗰、那个，可能仲系好啲嗰、那个。啊，你真系一个高 EQ 嘅高材生啊！唔知道你读书考试嗰阵时候都排第几呢？抗疫咁耐，香港人的确好辛苦。你同埋一众前线嘅医护人员更加辛苦。最后，我想用最真诚嘅态度讲一次： 喂，大家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啊！唔好搞到张竹君医生同前线医护人员咁辛苦啊！喂， 竹君 B B， 多谢你。病毒这回事真系令人好沮丧。好彩有你同各位医护人员咁多个月嘅监察同埋报告。竹君 B B， 你攰唔攰啊？攰就嚟挨我膊头啦，好厚肉噶。谂谂下都系唔好啦。 仍相信未来不记恨，如一脸倦容，放心靠近。 我哋都系保持1.5米嘅距离啦。 或有一刹感觉没有我。霎眼一切可以很清楚，别说分开，你别说分开，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聆听内心的变化。有一秒不怕没有你，霎眼一再给你笑惊喜，远走高飞，带你一起飞。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怀缅愉快的盛夏。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要搬家，路上或更可怕，谁所有旧恨拒绝放下，谁亦有着缺陷你知吗，留在家待一我待到天亮吧。 除了多谢我们的竹君 BB 之外，也都要多谢陈柏宇，歌曲名称《感情这回事》。 好高阶啊你，我都是听第一句歌词，你听埋第二三四句。 不要靠近我啊，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啊。 咁喺网上面咧，今日呢个新嘅环节出现啦，讲多次叫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个星期四咧，我同严琼两个呢个咁多人嘅一个委员会啦，我哋就会拣选一个人物出嚟咧，希望 寫一啲說話同埋點一首歌送俾佢嘅角色。咁當然聽眾都可以，而我哋今日嘅對象就係張醫生張竹君醫生。係啦，咁啊網上面多謝大家咁快適應到呢一個咁樣嘅環節啦，同埋已經留言講一啲說話嘅。 好投入啊！我好中意呢個啊！咁喺我哋 IG 有個聽眾咧就講到話，佢想點容祖兒嘅我好得閒，因為歌詞當中講到我今晚、聽晚、呢晚邊晚都得閒。佢就希望咧，張竹君醫生除咗打風有拳頭 case 外，全部都要翻工啦。咁佢就希望竹君 B B 可以放假，咁佢就可以同屋企人講話：我今晚、聽晚、呢晚邊晚都得閒啊！我哋可以 family 咁樣。 係啦，咁有兩首歌，我發現咧係叮噹碼頭嘅。第一首咧就係身體健康張衛健嘅。但我哋覺得身體健康呢一首歌啦，即係意思撇除啦。 係 呢一首歌，可能其他對象都啱用。 嗯。 但另一首好高票数就系呢一首，对象真系要俾张竹君医生嘅《竹君好》。 听你不断呼叫我划破，宁静我的心下堕，再难过讲不出爱没结果。口和唇紧紧闭锁，哭也一话都不说，害怕连累你一生日月，含无缺，只差跟你曾遇过，给过你。波折，宁愿没拥抱，共你可到老，任由你来去治愈，在我心底仍爱慕。 忍下啦，唔揽都可以相爱噶。听日五点见。